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三哥，你可不能偏心哦。 放心吧，人人有份儿。来，小奥，这个是你的。 唐三的手第二次探入如意百宝囊之中，这次取出的是一个玉盒，递到了奥斯卡手中。 不用看东西，但是这盒子一看就价值不菲 啊。小奥，这不过是最普通的白玉而已，两个金魂币就能买一个 啊。 不过这里面的东西倒确实是价值不菲，打开看看吧。 奥斯卡闻言开启玉盒，与戴沐白得到的奇荣通天局截然不同的是，当玉盒开启的一瞬间，整个房间布满了一片奇香，浓郁的兰花香气令人闻之心清神明，每个人都不禁精神大振，忍不住连连吸气。玉盒中静静躺着一朵八瓣兰花，花瓣发抖般轻微颤动着，通体一片雪白晶莹，与人清高出尘之感。 此物名为八瓣仙兰，也是仙品药草，需用金曲玉装，只要装在玉制器具中，千年不凋，百年不谢。它在我这次带回来的所有仙品药草中是药性最柔和也是最醇厚的一种，吸收容易却需要很长时间，功能固本培元，驱除体内杂质，足以弥补你作为食物系魂师修炼速度缓慢的问题，药效甚至可以持续到你修炼至70级为止。 这么好。哎，小三，我爱你。 嗯，别，你赶快去吃吧。它呀没有什么特殊吃法，咀嚼后吞咽即可，味道甘甜清香，和戴老大一样，你也要提聚魂力，辅助药效融入自己体内，以后再慢慢吸收。 早在回来之前，唐三就已经想好最适合众人的药草，虽然仙品数量有限，但还是勉强能够给史莱克七怪每人一株。并不是他不想将仙品给老师们服用，只是这些仙品药草服用时年纪越小，吸收的效果就越好，反之则会令药效流失。奥斯卡喜滋滋跑到房间另一旁，囫囵吞枣似的把八瓣仙兰塞入自己口中，立刻就修炼起来。马红俊一看唐三是按照年龄给大家提供药草的，迫不及待凑上前。 哎，三哥，我呢？ 放心吧，忘不了你。胖子，我仔细琢磨过你那一身邪火，这变异的邪火威力固然很大，但同样对你的身体也有不断的腐蚀作用，其根本就是因为你的凤凰火焰不够纯净。这次我特意给你找了一株大补纯阳的药草。 他还补？这段时间胖子可没少出去干那坏事儿。不过他说天斗城贵得很，可是大大的破费了一把，再给他补补恐怕就更要经常去了吧。 不会，我说了，他的邪火不纯才导致反噬自身，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总有一天会导致邪火自焚，只有将凤凰火焰中的杂质过滤，他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凤凰魂师。胖子，这个给你。 那是一株红红颤动柔软酥绵的仙草，看上去样子很简单，只是由红色草叶组成而已，草叶最顶端宛如机关状，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这叶脉竟然是赤金色的。此草一出，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顿时大幅上升。 此物名叫机关凤凰葵，不可咀嚼，只能吞咽，提聚魂力疏导，不论多么痛苦你都要忍耐住，否则就会功亏一篑。此物的效果非常明显，应该会大幅提升你的魂力和火焰效果，一旦半途而废，药效就会大减。 唐三把药草递入马红俊手中，胖子也立刻去了。看到唐三先后取出的三种仙草，连大师也不禁动容，这些药草别说是见到，哪怕听也没听过。唐三第四个找的并不是按照年纪排序的小五，而是宁荣荣。 三哥，给我的是什么？ 不等唐三开口，宁荣荣已经跑上去拉住他的手臂，看得小五在后面一阵皱眉，但又不好说什么。唐三将手伸入如意百宝囊中，金光一闪，一株奇异的仙草已经出现。 这是一株很奇怪的仙草，下面的根茎和叶子都是藤萝蔓状，细密经书，但顶端却是一朵金灿灿的郁金香。浓郁的郁金香味道立刻取代了之前奥斯卡的八瓣仙兰，这香气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 你的武魂七宝琉璃塔啊，十分特殊，我也是考虑再三才给你选定了这株仙草。此物名为绮罗郁金香，雍容华贵，服用它能吸天地精华，日月光辉。你的七宝琉璃塔本身就属于宝物类的武魂，有这株绮罗郁金香的帮助，但可取得相辅相成之效。此花不可吞食，需清晰花蕊，将其中的精华慢慢摄入体内，然后再修炼魂力，缓缓而行，让药效遍布四肢百骸。 三哥，我真想亲你一下，不过为了避免小五打翻醋坛子，还是算了。不过你这花我绝不会白要的，以后小妹定有回报。 史莱克七怪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小五和朱竹清了。小五淡定自若地站在那儿，一点也不着急。唐三给别人的仙草都那么好，又怎么可能亏待得了他呢？朱竹清生性幽静，又极容易羞涩，心中虽然同样充满期待，但也不好意思像宁荣荣那样主动去问。 竹清，我给你选择的这株仙草是所有仙草中最容易吸收转化的，而且功效甚至要比他们的都好，属于全面提升。但是想要吃下这株仙草，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多谢三哥。 这还是朱竹清第一次叫唐三三哥，唐三不禁微微一笑，再次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仙草。那是一朵看上去普通的白色花朵，花朵只有巴掌大小，形似牡丹，没有草叶，根茎下连接着一块大石，那块石头通体乌黑，从唐三提着它的样子就能看出它的重量极其惊人。那朵白花之上有着几片惊人的红色，鲜红如血，看上去给人几分惊心动魄的感觉。 此草名曰相思断肠红，乃是仙品药草中的神品至宝。它还有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一少年，生性恬淡，最喜浮花直木，满园青莲和藕，万紫千红，平时对花吟额，举杯邀月，一遇花落残红就无限哀伤，必把花落扫集，挖地埋葬，再三垂泪。常言道情动天地，他这种爱花良品感动了天上花仙，私下凡尘与他结为夫妻，雨水之欢自不在话下。谁知好景不长，天神得悉其事，大为震怒，以仙凡不得相配为由，敕令把花仙调回神界。那少年自从失了爱侣，终日长吁短叹，郁郁寡欢，废弃花事，于是墙倒离他，花木阑珊，园中一片凄凉。某日来了一位白发老人，告诉他花园中他心爱的那株白牡丹花就是他爱妻的化身，只需把花毁去，花仙就会失去仙体，折降凡尘，与他重结夫妇，但千万不可荒弃花事。言毕化作一阵清风而去。少年顿然醒悟，深悔自己薄待群花，又开始悉心照料花草。他虽然心爱其妻，却不忍把牡丹花焚毁，自是更加爱护，日夜对花饮泣，泪干心碎，相思断肠而足。他临终之时立血在花瓣上，你们看那嫣红血字就是那少年的心血啊。花非凡品，择主而事，采摘之时必须心里想着你心爱情人，精诚意志，吐出一口血洒在花瓣上，如果稍有三心二意，纵然吐血而死也休想把花摘下。花取下后只要在这主人身边，永远不会凋零。而此花之下的石头名为乌蕨，如果强行毁去，这株相思断肠红也同样会药力全失。 食用此草，有与天地同不朽之功。我保守估计，至少可以提升魂力十级开外，还会对身体有全面改造。竹青，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你和慕白之间的事，但在我们七人中，你们却是唯一确定下来的情侣，所以我把它带来给你，希望你能成为这有缘之人。 朱竹清呆呆地看着面前这株动人的带血牡丹，相思断肠红。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目光飘向了不远处正在修炼的戴沐白。 我试试吧。 体内魂力运转，催动气血，朱竹清樱唇轻启，一口鲜血喷吐在花瓣之上。就在他吐血的一刹那，脑海中尽是戴沐白的身影，可不知道为什么，却想起了戴沐白的风流往事，心神微动之间，神思不禁有些飘忽。血落花瓣，相思断肠红轻轻颤抖了一下，唐三、小五、朱竹清和大师的目光都落在了这株花上，静静地等待着。但是唐三很快就失望了，那相思断肠红的摇摆渐渐停止，并没有跌落之势。 对不起三哥，我心有旁骛，未能摘花成功。 竹青，你不必如此，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的药草作为后备，稍等一下。老师，您和二龙阿姨情深意重，不如您来试试，说不定这株相思断肠红能够改变您的武魂变异。 此乃神品，我吃下又如何？现在的我早已过了修炼的年纪，如真的与他有缘，我也将永远留他在身边。 看着相思断肠红上的血迹，大师不禁想起了自己与柳二龙过往发生的种种，心头一阵苦涩，也不运转魂力，直接一掌拍向自己胸膛。在唐三惊呼声中，一口逆血夺口而出，正好喷在花瓣之上。在吐血的那一瞬间，大师同样精神一振，在他脑海中出现了两个令他痛苦一生的字眼：妹妹。这一次相思断肠红晃动得更加剧烈，眼看着即将从那乌绝石上跌落，却终究差了那最后一丝力气，摇摆着重新回归原本的位置。这时不论是大师还是之前朱竹清吐出的鲜血都渐渐地消失了。 我始终无法放下心中包袱，有何资格得到此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